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啊，欢迎大家咧喺收听同埋收睇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咁我哋今日个主题咧就系冰河纪嘅。咁头先就讲过咧，嗱，我哋嘅兴趣咧就慢慢咧一路收窄咧，就由嗰啲廿几亿年前嘅咩远古大冰河纪啦吓。咁啊，总共有五个嘅一路数过嚟啦。咁我哋最新近嗰个咧就系大概260万年前开始嘅，就叫第四纪冰河纪。咁但系咧呢个第四纪冰河纪入面咧，其实都有好多个，即系啊。冻嘅时期同暖嘅时期嘅，咁啊冻冻暖暖咁样嘅，咁啊就如果我哋再将嗰个时间系收窄到个兴趣，就过去大概100万年咧，咁样呢100万年入面咧，我哋可以揾到咧至少有7个冰河纪，亦都有7个咧，我哋叫冰河间纪，好得意嘅喎。嗱，其实原来冰河纪咧。當然佢係有過程㗎，唔係一嚟就即刻咁勁㗎啦，嗰啲冰雪都要時間累積㗎。但係總嘅嚟講咧，嗰個平均時間咧，冰河紀即係冰封世界嘅時期咧係長啲嘅，咁樣大概最少講緊10万-8万年。但係咧中間嗰個温暖期，即係佢退卻之後啦，佢有個温暖期啦，就叫做 interglacial 啦，講個啊叫做間冰期啊，個術語叫間冰期。咁呢個間冰期咧就短啲㗎。即是大概是3-4万年，有时甚至2-3万年咁嘅啫。即是冻嘅时间就长，暖嘅时间就短，然后又再冻过。咁样呢过去呢大概100万年入面呢，即是我哋嘅资料当然多好多啦，因为近啲我哋有啲资料啦。咁好清晰呢係睇到嗰个变化嘅。咁而呢个变化呢有一样嘢亦都係好明显嘅，真係同嗰个嘅二氧化碳嘅水平呢係逆步逆吹㗎。即是说凡是冻的时间呢，那个大气入面的二氧化碳那个浓度呢就必定是偏低的，暖的时期呢就是偏高的。咁但是个问题就是说，即究竟哪个是鸡哪个是蛋呢，咁这个呢而家我哋嘅研究呢，因为一阵间会介绍嗰个天文假设啦，米兰科学期啦，咁所以应该是个轨道的变化先是个主因。咁所以那个是鸡啦。咁那个蛋呢，即是说二氧化碳的上升呢，其实呢是蛋多，即是个果来的。原来因为但很得意，因为它作为一个果呢，它又会变一个因的嘛，是吧，即是一个正反轨嘛，如果多了二氧化碳就更加令到热咯，这样是吧。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了解啦。那但是呢也都不能够完全生活太阳，因为太阳那个的变化呢是确实是首先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不知道，太阳的形成的时间和地球差不多。大概是46-47亿年咁上下啦。但是太阳形成到而家呢，其实佢发出嚟嘅辐射呢係有所增加嘅。即係话年轻嘅太阳呢係冇而家咁光咁热嘅。而家嘅太阳呢其实係比起太阳啱啱形成最初嘅时期呢，係大概已经光咗热咗呢，係接近30%咁滞嘅，好紧要。 吓， 系啊，因为即系等于佢一个原来，即系科学家当然有佢嘅理论啦吓。咁我而家时间都唔能够好详细解释啦吓。即系如果最先嘅时期咧，嗰个核子反应咧，可能好似未 run 得顺啊，或者系吓未壮大啊，好似架车啱新落地咁样吓，即系行得唔够顺。咁啊，但系咧到即系慢慢嘅时期咧，佢即系 run 得顺咗嘅时期咧，佢就会系发射嘅辐射系多咗。咁但系呢大概即系由最早几十亿年前。到现在多了差不多20-30%，那这个地球上的生物是完全适应得到的。大佬你时间长嘛，你几十亿年几十亿年无所谓，生物的演化，因为起码你现在地球上面都仍然有水有三态嘛，最近你有三态就行了，是吧，你有固态有液态有气态，就算你那个地球上面那个温、就是、度是有些变化，但它都适应到的生物，是吧。好了，但是即使到今天为止，科学家亦都找到其实太阳那个辐射呢，即是发射出来的能量呢是会有变化，不过呢这个变化一般来讲呢是千分之几咁上下，最多千分之几。咁呢个千分之几呢，当然有一个变化呢大家都听过啦，就是太阳黑子周期。你知道太阳黑子有一个时期好多好多啊，全部好似好多墨屎咁喺太阳度，因为我是天文发烧友，我小小个即係就已經觀察啦，尤其我買咗望遠鏡之後，但係千祈唔好直接睇，要用投影法投影，咁樣咧睇個太陽咧上面原來一點點嘅嚇。咁但係有時咧太陽好平靜嘅時期咧嚇， 哇，真係靚仔到不得了啊，直情一點都冇嘅，咁其實好失望㗎，我哋好衰弱，我哋鍾意太陽醜樣嘅，咁一點都冇乜好睇呢，咁但呢個周期呢大概係11年嘛，11年周期由最多黑子到最少又到最多咁樣樣，咁呢個但呢佢每個周期都會唔同㗎嘛，有時個周期啲太陽黑子係多得好交關嘅，但係有趣嘅地方就你唔好以為黑子多呢個太陽就會係發射嘅能量係少啲喎，係啱啱相反，啱相反喎，即係其實嗰啲黑子呢其實真係唔黑嘅，你知唔知，佢個温度啊係4000幾度，佢點解會係黑呢，因為佢旁邊嗰啲唔係黑子嘅呢係6000度，是相对地是黑的，其实如果自己来讲是光到不得了的，它、旁边的6000度太阳的表面温度，但原来它黑子多的时期呢就表示太阳的活动是、很活跃，很活跃反而它发射的能量会是多了的、因为太阳黑子很平静一粒粒黑子都没有呢，其实反而它太阳发射的能量是会少了、其中有一个呢即係研究古氣候嘅咧，就係一個好著名嘅啦，即係大概係4-50年前咧，即係好著名嘅科學家，即係 Herbert Lamb 好似，咁佢就研究一個喺氣候上面歐洲叫做小冰河紀 （Little Ice Age），大概就由16世紀末一路去到19世紀末嘅，即係講緊都接近幾百年嘅。原來咧嗰陣時咧睇翻咧，即係以一個長遠嘅歷史眼光嚟睇咧，特別以歐洲嚟講啦，係真係凍咗嗰段時間。咁有啲地方呢係嘅生活變得好艱難，即係尤其北歐嘅地方，特別係格陵蘭呢，原來佢早啲嘅時期呢係有一個溫暖期嘅，叫做中世紀溫暖期 Medieval Warm Period， 咁嗰陣時呢係真係格陵蘭呢有人喺度種田嘅 Greenland， 你知呀 Greenland 係冰封㗎啦，咁但後嚟呢最慘就係呢個 Medieval Warm Period 完咗呢就進入咗呢個 Little Ice Age 就小冰河期，咁於是咧嗰度就完全種唔到嘢，於是嗰啲咁樣嘅即係殖民就要走啦，啊，即係最先嗰啲係啲維京人嚟噶嘛，威瓊啊，即係而家挪威啊、丹麥嗰啲去嗰啲威瓊啊，咁啊，即係走咗。咁但係最凍嘅時期咧，即係有曬呢個歷史記載嘅文獻記載嘅，原來倫敦嘅泰晤士河係可以溜冰嘅，好好玩嘅。你睇下而家泰晤士河根本係長年即係。由年头到年尾都不会结冰的嘛，太唔自豪是吧，但是当时呢年年冬天呢都结到厚厚的冰，咁你啲人呢就可以喺太唔自豪呢就溜冰呢，仲有时佢哋呢就整一啲咁样嘅卖物会啊，咁样喺上面有个 fair 啊咁样嘅添，好好玩㗎，咁但后嚟呢到到19世纪末呢就完咗啦，咁到到入咗20世纪呢我哋又变咗系一个比较温暖嘅时间呢，就唔能够再溜冰啦，太唔自豪啦，咁但科学家最有趣嘅就系佢研究返太阳黑子的记录呢，原来呢是真的在那二三百年入面呢，不知道什么太阳啊，即比起即是长远的历史看呢，那段时间呢是很平静的，没错了。咁佢有个名字叫做 Modar Minimum， Modar 好像不知道是人名来的、M-A-U-N-D-E-R， 这个叫做蒙德极小期呢， Modar Minimum 呢就是研究太阳的天文学家呢其实一早就知道了。咁但研究气象嗰啲呢就对呢个小冰河纪呢亦可以研究嘅。但係当大家我哋英文有一句说话叫 compare notes， 即係形象咁讲啫。当大家比较时咦原来两样嘢係吻合嘅。即係话呢嗰呢、這个点解有小冰河纪呢係应该係同嗰个太阳嗰、那个、活动突然间呢係即係低咗好多係有关嘅。咁样呢就但係又要讲一样嘢呢就真係好惨。其实十九世纪的时期科学家已经有提到即是想到有可能因为人类的工业化燃烧大量化石燃料释放大量二氧化碳会导致温差效应会导致全球增温这个危险，当时但当时他们发梦都估不到他会来得那么急，他以为可能是300-400年或者500年或者1000年之后我们要忧虑，他估不到100多年之后我们就要忧虑，他完全是估不到。但是最惨就是说其实这个呢即是科学家早就知道的，但反而去到即是这个世纪啊 sorry 啊上个世纪上个世纪中叶的时期呢就出现了有一个在即研究气候的科学家来讲呢有一个讲法呢就说可能我们很快就会进入另一个冰河纪了 ,another ice age,、is coming。为什么呢，原来真的我们现在事有孔明看回那些记录呢是大概由1940去到1970年那30年入面呢地球的平均的温度是真的出现了一个下降的趋势，是跌了的。 虽然是讲紧零点几度，好少嘅，但系即系都系显著噶嘛，因为你个平均温度应该好稳定噶嘛。咁嗰阵时引发起咧，啲科学家就话：，哇死啦，另一个冰河几嚟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咧，我系啱啱1980年就去英国受训啦，系九月开学嘅。咁我就亦都去到就自己。不是只是看啲即係啲課本嘅，我就中意睇雜書嘅，真係。咁我就買一本即係硬皮精裝好靚嘅，叫 The Weather Machine， 天氣嘅機器 Weather Machine。咁係一個好著名嘅英國嘅科普作家叫 Nigel Calder 所寫嘅 ，C-A-L-D-E-R Nigel Calder 寫得好好嘅。但係入面咧，我就好明確地咧，就係即係睇到咧，佢有提出就話，當然佢本身唔係氣候學家咧，佢科普嘅啫，好似我咁啊，佢乜都寫噶嘛嚇。咁但係佢就即係做咗好多去訪問啊、搜集資料啊咁樣咧。佢就話：，而家咧似乎咧研究氣候嘅即係 climatologist 啊，就有好個共識，就話咧好可能咧人類咧就會係步入另一個冰河紀啦。咁因為頭先講過咧，其實我哋呢個 Holocene 全新世咧，正正就係一個所謂間冰期嘅開始，就係大概12000年前就是、最後一個冰河紀退卻。咁亦都人類因為咁樣而進入農業革命，或者叫新石器時代，亦都有呢個文明啦，係嘛 ？Civilization 就係嗰陣時開始啊。咁但係咧嗰陣時呢、這個即係間冰期咧，即係科學家咧開頭都諗住應該都有排㗎，係嘛？咁但係即係講真，萬幾年，你話長又唔係話好長，但你話短就絕對唔短喎。咁咁我哋已經完幾時會完咧？其實即係以當時嘅理論啊數據咧，其實好難準確掌握噶嘛。咁而家都差唔多萬二年咁嘅喎，咦？可能真係完嘅咯，可能而家我哋開始就凍翻嘅咯，係嘛？咁呢個都有可能噶嘛。於是咧，科學家咧就開始嗰陣時咧，就冇人去關注全球暖化呢個問題。真係慘啊！真係，直到真係80年代打後咧，科學家因為嗰陣時就已經止跌回升啦，即係個温度啊，止跌回升啊，唔係股票啊，止跌回升啦，而且亦都咧。即係科學家，尤其是 James Hansen 咧，漢森咧，1981年喺呢個美國權威科學雜誌 Science 嗰度發表嗰篇論文咧，就平地一聲雷咧，就係可以話係一個里程碑啦，就指出呢個所謂二氧化碳增加導致全球暖化呢個威脅啦。咁啊，慢慢咧，科學家開始去關注呢個問題。咁就確實咧，即係自從呢個進入80年代開始咧，其實就係即係只有升就冇跌，無論係。唔係，即係二氧化碳唔使講啊！二氧化碳其實過去嗰100幾200年都升緊啦，但係即係個温度啊，講全球平均温度自80年代開始咧，到而家咧係只升不跌嘅。當然我話只升不跌咧，當然佢都係我都講過啦，等於股市咁樣噶嘛，咁樣啊。所謂只升不跌，唔係話即係有一兩年可能即係唔跌嘅，可能跌少少都唔頂嘅，即係股票都一樣啊嘛。但係總嘅嚟講係升嘅。咁樣咧，但係就我哋嗰30年咧就誤導咗，咁誤導咧而家啲人就係叫死因裁判。点解无端端嗰大概30年会系冻咗嘅咧？咁啊，好多理论嘅，但其中一个理论咧，可能都系同人为嘅活动有关，就系、是、大气污染。因为嗰阵时咧， 核试 其实呢个都唔系主要嘅，因为核试总体嚟讲啊，因为1940年啊，我真系唔知啊，40年嗰阵时咧，真系开始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啦，打世界大战啊，哇，真系几多咁样嘅，都唔系核。即係核試啊，而幾多炸藥啊，幾多炸到幾多煙塵啊，咁樣啦，係嘛？咁呢個其中一種啦、啊。